第130集，为什么不能放过我？回家之后，温小辉翻出了自己的箱子，开始收拾行李。他飞美国的机票是初期的，考虑到这次去可能要待很久，他一共准备了3个大箱子。工作室他聘请了一个经理代管，反正他也不靠工作室吃饭，只要不亏损就行。他想好了，去了美国呢，他要养一条狗或者一只猫。冯月华毕竟重新组建了家庭，不会再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他身上，而他的感情也需要一个寄托。一想到又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展开生活，他心里很忐忑。但其实在彭城的这两年，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缺乏归属感的生活，现在也不过是换一个地方没有归属感罢了，何况那里还有他的母亲。李守回到京城的第二天，给他发了条消息，说找到了少群的姐姐，会很快把程秀救出来。温小慧看到消息顿时松了口气，也许有少群家人的介入，李程秀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。他相信黎硕会好好照顾他，他觉得他们需要彼此。初四那天，温小慧跟他聘的经理吃了顿饭，交代了很多东西。初六等员工上班的时候，他会再做一次告别，然后他就要走了。也许他不久就会回来，也许要几年的时间。他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，仅仅是感觉到了被洛邑寻找的威胁，所以他急着想逃，所以相当仓促。吃完饭，他照常开着他的骚气小跑车回家，想着他的爱车也开不了几回了，多少有些遗憾。以前他觉得钱、名气、豪车、豪宅能带给他难以言喻的快乐，可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他却很长时间笑不出来。毕竟这些东西大半不是他自己赚来的，他每踩一次油门都可能被迫想起洛邑，像噩梦一般。车开到小区楼下，他刚拐进停车位，猛然发现靠楼道口的地方站着一个人。大过年的，小区人特别少，光线很暗，他没看清人，只是吓了一跳，隐约觉得那身影有点眼熟。当他停好车拉开车门刚要下车的时候，他的心脏突然猛地颤了一下。那个身影似乎是……他抓着车门的手开始发抖，猛地又给关上了。 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冷静，温小辉。冷静，不会是他，是他吗？不！ 温小辉在心里大吼了一声，他哆嗦着，无论如何都不敢下车了。阴影里的人走了出来，轻轻拉开了车门。他矮下身，声音温柔若清风：“ 下车吧。” 温小慧的身体抖得像风中残叶，她不敢抬头。寒冬腊月天，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流，她几乎是本能地想要拉上车门，然而车门却被那只有力的手固定住了，她根本无法撼动半分。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，洛邑那熟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，温情如暖阳，却又冰冷如寒霜。 小辉哥，下车。 温小辉狠狠一咬下唇，强迫自己从那种至深的恐惧中找回一点行动力。他用力挥拳击中了洛邑的腹部，也顾不上关车门，发动了车就想跑。那种想要逃离洛邑的冲动已经深埋骨髓，变成了他的本能。洛邑的呼吸突然变得有些粗重，他一把揪住了温小辉的脖领子，蛮横地将人整个拖了出来。温小辉左脚绊右脚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，砰的一声巨响， 车门被恶狠狠地关上。温小慧回头看着自己的车，就好像自己最后的希望在眼前破灭了。一双穿着手工皮鞋的脚出现在自己视野中，那裤脚笔挺得像刀锋一样。温小慧眨了眨眼睛，恍惚之间眼前出现了他们初相逢的画面。 不好意思啊，你没事吧？ 当时他被洛伊的自行车刮倒在地，当那个少年跑过来时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的是雪白的白球鞋和宽松的运动裤。少年耀目如太阳般的笑容和身上清爽的味道，就像那个春天微醺的风一样，温柔地抚过他的脸颊，带给他最暖最甜的一段时光。五年了，物是人非，如果他爱的那个少年，那个叫做洛伊的温柔体贴又聪明的洛伊是真实的就好了。他好想那个洛伊，好想好想，想到时隔这么久都会心痛如绞。这一场坎坷的感情到了最后的最后，给他的感觉已经不是欺骗和仇恨，而竟是痛失挚爱。他觉得他爱的人死了，让他心动的、喜悦的、爱慕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，再也不能更痛了。他被一双有力的手从地上提了起来，他终于抬起头，透过模糊的眼睛看着眼前的人，好陌生啊。明显变得更加成熟和阴沉的那张脸，明明是熟悉到空手可以描绘的五官，却显得那么的陌生。那个他从前只需要平视的可以毫不费劲就勾肩搭背的少年，如今有着让他必须仰视的身高和健壮的身体。他亲眼看着一头小狼崽长大，可他毫无自觉。洛伊深深地看着温小辉，一寸一寸地不留余地地看着。一年多的时间，500多个昼夜星辰，他没有一天能把这张脸从脑子里剔除。他曾经想过，让一个人如此影响自己的大脑究竟应不应该，可后来他发现，这无关应不应该，他无法控制自己。他想温小辉，想见他，想抱他，想听到他的声音，那种强烈的渴望胜过了他过去坚持的一切。他都害怕了。当他抱着目的接近温小辉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人是自己的囊中之物，可如今被拿下的似乎反而是他。温小辉奋力地想抽回胳膊，洛伊搂住了他的腰，将他的身体紧贴进自己怀里。 不要再动了，我不想跟你动手，但我可以把你绑起来，别逼我这么做。 温小辉的呼吸伴着颤抖，他咬牙看着洛伊，那倔强的模样看在洛伊眼里都散发着既可恨又可口的诱惑。他闭了闭眼睛，让自己冷静了一些，然后半拖半抱地把温小辉弄进了楼里。温小辉住在这栋洋楼的1、2层，他眼看着洛伊扯过他的钥匙打开了门，把他推了进去。大门在他身后被用力带上了，客厅灯大亮，温小辉看着逼近的洛伊一步步后退，最后终于因为抵到了餐桌而无路可退。洛伊扔下钥匙，慢腾腾地脱掉了黑风衣。 想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？ 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说了重逢之后的第一句话。 你怎么找到我的？ 我知道你和黎硕都在彭城，但无法确定地方。这次他贸然回京城，让我有机会追踪他。而你， 你也放松了警惕，用自己的身份订机票。怎么？是想着自己马上就能走了？ 洛伊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温小辉面前，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。 你以为我会让你走吗？ 这里不是你的地盘，你敢乱来的话。 我敢的话，你打算怎么样？ 洛伊躬身与温小辉平视，两手撑住桌沿，将人困在他的手臂与身体之间。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 放过你？ 洛伊的眼神一变，一股汹涌的怒气几乎是瞬间就爬上了他的眉眼，让他的表情闪过一丝狰狞。 我会吃了你吗？我只想好好对你，好好补偿你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为什么？ 因为你是个疯子，你是个没人性的畜生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不想再跟你。 洛伊一把掐住了他的后脖梗，顺势将人压倒在餐桌上，粗暴地吻住了他的唇。温小辉瞪大眼睛，双手用力挣扎，想去够餐桌上的任何东西。洛伊蛮横地掠夺那对他朝思暮想的唇瓣，同时长臂一挥，将餐桌上的果盘、烛台、花瓶等全都扫到了地上。温小辉被洛伊那疯狂而霸道的掠夺弄得要窒息了，他拼命推搡着洛伊，却反而被洛伊抱上了餐桌。只听撕拉一声，他的羊毛衫被洛伊扯开了。洛伊急躁的就像一匹饿狼，恨不得将温小辉生吞入腹。温小辉徒劳的想要蜷缩起身体，在洛伊面前他永远感到无助，那是对比自己强大的生物的天然畏惧，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。洛伊的吻沿着温小辉的下巴落到了喉结上，然后是锁骨，最后是赤裸的胸膛。 不要，洛伊，不要！ 温小辉嘶哑的声音中夹杂着难以想象的愤怒和伤心。洛伊大概是被他的声音唤醒了，从那种狂怒和渴望中找回了理智。他停滞了动作，慢慢地抬起头，凝视着温小辉。他漆黑的眼神中有了点点清明。他紧皱眉头，望着温小辉在他身下狼狈的、悲愤的样子。无措之下，竟然还有一丝委屈。